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又许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，安息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写将他的真实的皱了四天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可见，正邪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哼对了眼，逐末黑夜如墨如烟，回首起舞欢佛心不变。苍天日月可见，正邪我来分辨，手起无欢作息破灭。 想要

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， actor. Didn't get no lunch, but I did get 2 weeks' notice. They're gonna close the factory up. Now I'm this. And the day ain't even done. Oh, yeah. Well, I got a bad, bad feeling that the worst.